考试，在这狮子山下冲刺，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咁啊，国庆日 ，PC。系啦，请我哋嘉宾出场啦、啊。先咧，有咧港区全国人大啊，同埋呢个立法会议员咧，马逢国先生啊，马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早晨 。咁啊，国庆快乐啊，内地都好喜欢讲呢一句嘅。咁啊，国庆快乐喺内地咧就意味咩咧？十一黄金周啦，即系咧放大假啦。嗱，我哋都放假嘅，有啲听众朋友可能礼拜六原先要翻工嘅，咁今日都系假期啊，系咪先？咁再加上今日咧又有消费券，咁啊买下嘢都系。happy 嘅咁样，咁啊，马生交俾你去讲下，即系嗱，国庆即系对于我哋即系中国人嚟讲嘅意义好重大啦，同埋与此同时就系、是、啊，都恨唔恨翻去内地或者湾区嘅城市嗰度游走下咧？老老实实， 我谂呢个就梗系好多人都希望噶啦，期望咗几年噶啦，都唔容易啦。咁啊，随住个疫情如果系可以缓解咧，我相信都内地都会逐步。会是放宽的，因为始终都不可以永远都是即是完全即是封闭啦。咁我想事实上亦都是好比较近，对香港人来讲呢，即是返内地是一个好便捷的旅游的地方啦。咁而且即是美好河山啦，是不是即是我们国家成立73年啦，咁好多建设啦，好多应该咁讲啊。如果而家翻去咧，可能同3年前翻去咧，已經又完全唔同樣。 我肯定啊， 呢個係令到人好震憤嘅。 係啊， 都相信一定會係咁。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期望可以即係翻得到去咯。 特別係科技層面嘅進步咧，即係智慧嘅城市嘅應用咧，好多嘢都可以好 wow 到我哋、我用呢個說法就啱啦。PC 今日有冇 plan 有啲咩做啊？咁樣啊嚇。 哇！今日因為以往咧，其實我哋都。 有好多活动要跑啦， 即系例如系好多国旗，我哋会升国旗啦，系啊，或者可能有啲一啲可能足球比赛啊、篮球比赛啊等等，都会系今日发生嘅。 咁啊，系嗰啲国庆杯啊，通常都会咁啊，或者有阵时社区组织都会搞啲国庆一日游嘅，俾你游下， 多种多样噶啦，由一早嘅升旗礼系咪，一路到成日咧，我谂都有好多活动。夜晚亦都有個好大型嘅文藝匯演啦， 係 啊，即係往常都一樣啦。咁、 嗯、 另外我諗好多社區嘅活動啦，有啲係同國慶有關，有啲甚至都唔一定有關，但係都係喺假期裏面咧都舉辦嘅。 係、 我覺得係成個城市都會有一種歡樂嘅氣氛嘅。 係呢、這個絕對係毋庸置疑啦。咁啊，揾馬生嚟梗係關心一下啲即係文藝嘢啦、文化嘢啦，或者一啲電影嘢啊。嗱、中秋節咧，我哋會食月餅啦；端午節咧，就食嘅粽啦。咁啊，國慶節啦，咁樣會睇到關於中國嘅電影嘅，即係好多人都會發生呢一件事啦。咁過去譬如我哋睇嗰啲建國大業啦、建黨偉業啦，即係劉慧強導演嗰幾部啦，仲有中國機長啦等等啦，啊紅海行動啦。你自己有冇傾向中意邊幾部？其實我哋可以輕鬆啲。其實我成日想請馬生上嚟，我哋講下電影啊，即係除咗淨係講個數字話，喂，內地票房收幾多個億？嗱，錢當然係反映到叫做部戲好睇唔好睇啦，係咪先？冇話一部唔好睇嘅戲可以收到10多億嘅嘛，係咪先？咁啊，好反常噶嘛呢一件事。 我自己對電影嘅要求咧，咁當然有一啲所謂主旋律電影啦，即係譬如話包括我哋嘅重大歷史題材啊，一啲革命嘅年代啊，抗戰嘅年代啊，呢啲主旋律電影，我諗通常都一定係大堆頭、大製作、大卡士。 咁但係調翻轉咧，我自己就中意一啲所謂小品嘅、生活小品嘅。咁、哦、即係有啲細嘅題材啊， 嗯、 但係好感人啊，係講到即係民間好多嘅事情啊，咁嗰啲咧，我反而好中意嘅。咁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即係香港電影其實都唔錯嘅。咁、嚴格嚟講，我一路都理解咧，香港電影其實係中國電影嘅一部分。 系， 咁近期其實我都睇咗一啲香港嘅電影，我都覺得好唔錯嘅。 嗯， 啊，譬如我最近睇咗部小品啦，就係俾到我一個感覺，就係、是、香港電影都好似真係又有一個復興嘅希望喎。咁、反而我係好寄望呢啲咁嘅小題材、小製作，但係做出嚟係有精品啊。咁、呢種電影咧，先至更加難得。 係、 對香港電影嚟講，先至可以普及。咁大推頭大製作咧，背後當然有好多嘅力量去支持啦，係嘛？咁嗰種有另外一種一層。 是 当然大时大节呢有些这主旋律的电影呢是都是可以有一种激励人心的作用啦、我觉得接下来可能都还有一系列的都会出台、但始终我自己喜欢都是小品 讲开、以往的一些主旋律电影其实跟现在又真有些不同即可能旧时都是些、比较战争题材多一点、或者、叫做抗战胜利等等啦这些的、题材多一点现在呢其实扭扭歪咗，即系将个家国嘅精神或者一个重点咧，就摆咗喺个民族意识上边。譬如之前中国机长啦，咁、哦一个机师，哇真系救急扶危咁样，哇即系拯救众生。呢、这个第一，第二啊，譬如我哋睇吴京啦，哇吴京就哇即系唔系净系救中国人，去到外国喺非洲系咪先帮人？咁与此同时夺冠啦。呢啲電影其實啊，譬如陳可辛導演嘅《奪冠》，其實我拍《郎平教練》，我覺得即係真係展現到中國女排嗰種叫做不屈不撓嘅精神。即係我哋由細到大睇中國女排大啊嘛，你知道啊一樣嘢係嘛？咁所以即係其實呢一類嘅電影模式咧，你覺得香港有冇機會可以都拍下咧？或者即係喺個灣區入邊可以融入，即係用多啲，或者用多啲灣區嘅城市去取景咧？ 我觉得呢即是头先你讲嗰啲题材呢譬如话夺冠咁其实佢都系类似唔系一个大嘅题材都系一啲即系小品不过拍得好精致咁呢啲都系我自己喜欢嘅类型啦同埋佢系以人物为主啦系譬如话讲一种精神啦一种感染力啦咁呢啲我都系最难得嘅电影最动人嘅地方就系呢啲咁嘅地方当然啦一啲大嘅题材都系可以激励啊振奋人心啊咁都系有佢嗰、那个功能同作用嘅，咁所以咧，即系电影嚟讲咧，除咗嗰个所谓娱乐啊，提供到一个娱乐俾即系一般嘅市民大众之外咧，佢都系有一种即系所谓传达一种精神啦，意义啊，有一个所谓正能量嘅表现啦。咁呢个都系电影可以发挥嘅作用嚟嘅。咁香港可唔可以拍？其实香港都参与咗好多嘅喎。过去你睇翻咧， 我头先讲嗰啲香港导演嗰个 都有参与其中噶。其实香港嘅电影人或者香港嘅电影咧，其实对中国嘅电影过去嗰几十年咧，影响系非常之深远嘅。可以咁讲咧，我哋系促进咗成个中国嘅电影成个行业，然后中国电影嘅发展嘅。咁呢个咁嘅影响咧，系非常之深远嘅。嗰个影响唔单止系技术层面吓，即系而系成个。电影的表达的形式那个制作的方法以至到整个电影的那个功能角色呢都是可以发挥的。当然香港的电影呢就比较倾向市场化啦。而内地的电影呢就通常它有两重啦刚才我讲的社会意义和一个产业的职能啦就是个经济的能量。咁呢个呢香港我认为香港电影是促进了中国电影呢就是它有一个純粹比較係即係意識形態啊，影響人啊，社會個功能為主導咧，轉變成為一個兩種功能嘅咧，我覺得香港電影就發揮到呢個作用啦。 係都係功不可沒啦，即係都要有個商業考慮少少地啊，因為你要吊下眉，始終你要引人入場咧，都要有翻啲大卡士嘅。 而家嗰啲即係所以最高票房嘅電影咧，有好多都有香港電影嘅影子或者嘅參與嘅。 係 每年嘅十大票房咧，過去仲好犀利啦。60%-70%咧都同香港电影有关，或者香港电影人有关啦。 冇错， 而家咧呢个比例降低咗，但系仍然 系 有关嘅。即系你仍然睇到咧香港电影人系可以发挥一定嘅作用嘅。不过问题咧就系我哋年青一代嘅电影人咧，就相对反而就少咗。 系啊系。 咁呢个咧就好，我都好希望咧香港嘅年青一代嘅。 無論是編導演、幕前幕後都能夠擁抱內地的市場，擁抱即係中國電影，將自己定位成為咧，即係中國電影嘅好重要、好有特色嘅一個部分。 嗯， 咁樣嚟去展開展我哋未來嗰個工作咯。 嗯，咁啊真係啊，即係希望即係聽緊收音機一啲電影人咧都會明白啦。咁啊，電影 又或者對電影有興趣嘅人咧，準備入行嘅都可以抱住呢個信念。 之前啊，白明哥有個嗰、那個 培訓班， 培訓班其實都係擁抱， 係啊， 即係令到香港啲電影人點樣啊喺灣區入邊都多啲嘅工作機會啊，或者點樣將個產業鏈啊深而更深咁樣即係擴展開去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好多有心有力嘅電影人咧，繼續發功，繼續努力嘅。咁啊，趁住國慶日咁，繼續加油，俾心機啊！今日咧多謝港區人大代表啦，馬逢國先生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下集咧再請啦，馬生同我哋講下咧另一個項目，好嘛？唔該曬，馬生。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近三年新冠疫情困扰香港，特区政府在抗疫上不会躺平，会在风险可控下维护民生活动，让社会有最大经济活力，提升发展动能。他又说，香港正是经历由治及兴的关键期，他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大家都应该对这个共同家园充满信心。又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无可取代。他说，香港优势多不胜数，包括是自由开放便利营商的国际大都会，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亦都是亚洲地区唯一拥有五间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低税率和税制简单等，形容这些都是香港的自信和竞争力所在。李家超提到，他的首份施政报告筹备工作已到最后阶段，他和团队多次落区进行线上线下咨询，收到很多宝贵意见。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当局日前落实零加三检疫安排，本港旅游业未谈得上是复苏，抵港人士主要是港人，暂时难以期望会有很多观光旅客，商务客的升幅亦都不高，加上航空公司的运力只是疫情前的一成，预计今年年底亦都只是会增至三成。对于十一月会有国际七人榄球赛，杨淑芬相信不会有大的旅游收益，但循着复常道路见到曙光。出席同一节目的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目前的检疫安排是两头不到岸，本港有1700间旅行社，仍然有1600间未能受惠，受制于航班有限，即使想组团到海外旅游都做不到，电子消费券的作用亦都微乎其微。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当地朝早大约七点从平壤顺安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先后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南韩军方正是分析射程、高度和飞行速度等的数据，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同美方紧密合作，密切关注有关情况。韩联社报道，今次是平壤一星期内第四次发射弹道导弹，亦都是南韩新政府上台以来第八次发射导弹。北韩在过去的星期日发射一枚地对地短程弹道导弹，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渐转天晴，下星期中后期东风增强。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风兰色带兵抵达梁城，白风直陪佢去了解当地民生状况。于明听闻风兰色体质虚弱，半信半疑，于是设宴试探，更向风兰色敬酒的时候，在酒里面放了曼陀罗花，他又有什么企图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著名唱片監製葉廣權。 當時 in-house producer 就是我啦，歐丁玉啦，黃祖輝啦 ，Liu Chan 啦，向雪懷。咁變咗咧，每人負責幾個 artist 啦，大家都做得好開心。基本上咧，簽得入嚟做歌手咧，都唔會失禮嘅。Hello， 我係葉廣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每个星期我招 B 都会请嚟专家同我哋一起剖析谬误。 讲紧咧，其实瞓觉嘅时候都需要着胸围嘅，好多人都会有例如侧睡嘅一啲习惯啦。侧睡嘅时候会令到我哋胸部嘅一啲脂肪咧走咗喺一个唔适合嘅位置，你可能一压你就压可能两三四个钟都唔止嘅。咁其实呢个对于一个胸部嘅发展都唔好嘅。 要知道点样保养先可以继续靓落去，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接近30个青少年表演单位透过歌曲、古乐、话剧、音乐剧和经验分享，展现青年人的活力和拼劲，鼓励全港新一代在2022年携手出发。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两小时特别版，10月1日晚上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创新篇。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好。 喂，头先咧，即系马逢国先生咧，都讲咗好多关于电影啦。其实入场睇戏咧，近排都睇多咗。咁如果唔系啲票房唔会套套都咁劲。 我而家马上就想去睇戏，因为咧，我觉得今日假期系好值得，应该要去睇戏嘅。 系啊，无论咩电影都值得睇咯，我觉得。 同埋我哋有仪式感啊嘛。 系啊， 系 啊，我哋啱啱欧你讲咗咁多，今日系应该要睇戏，所以抱住呢个仪式感，系而家就应该要去看戲。 我都做翻啲 research 出嚟噶，其实即系我发现我过往认识一啲导演，其实都拍几多呢一类嘅电影啦，即系譬如头先讲嗰啲《建党》啊、《建国》啊咁样，以至即系譬如林超贤导演啦，《红海行动》啦咁样，徐克导演啦，都有好多。 我印象中你讲嗰啲，我全部都有睇。 系啊，系、啊。 不过其实我觉得《中国机长》好睇，即系可能佢个知名度唔。冇啱啱你所講嗰幾套咁高啦、但我自己覺得呢一套係好好睇， 係感人啊，同埋入面即係當中男主角亦都做得好好啦，即係影帝級係咪先？即係內地嘅影帝都張涵予，我冇記錯、就係去演出咁樣啦。啊，其實我發現自己都真係幾中意電影。 其實仲有一個中，我唔記得咗個名係咪《中國醫生》。 系啊， 系咪中国医生？嗯，都好睇嘅。 其实仲有好多部嘅呢一类咁嘅电影，但系就叫歪少少啦。讲真，即系唔好成日都系讲打仗啦。有时其实呢啲叫做关于祖国情嘅嘢咧，我细个咧睇《山楂树之恋》咧，张艺谋导演咧，其实都可以有啲家国情咯，即系唔使吓都大枪大炮嘅。 同埋我自己觉得而家呢个陆港合拍片咧。即係真係令到嗰個潮流又唔同咗啦、或者可能加埋咗一啲可能本身我哋香港導演嘅一啲創意，或者佢哋平時嘅美感嘅處理，係，我覺得嗰件事又有啲新嘅變化，即 係 當兩地磨合之後咧，嗰、那個變化好似有啲新 嘅衝擊出嚟。呢、這個咪就係 chemical reaction 啦、化學作用啦。嗱、除咗講睇戲咧，我就想同你fallback 啊、即係去翻啊睇香港隊啊入場睇波咁啊對緬甸隊咁樣，咁雖然就打和啦，氣氛好好啊、我都有入場。咁啊入場嘅時候咧，覺得哇，即係點解咁震撼㗎？可能大家真係有兩年多嘅時間冇喺香港。隊嘅主場嗰度應援啦、支持啦咁樣，大家咧都一片紅海啊，全部著曬咧香港隊嘅波衫。咁、我自己覺得個感覺都係幾震撼嘅。咁當然我自己亦都嗱，老實講，真心我覺得有啲詫異嘅。我以為咧，好似之前上回合咧喺旺角場咁樣可以好快就贏到2-0啦。 啊，点不知今次去到大球场咧，缅甸就好似劲咗好多咁样，即系足球真系好似好戏剧噶，有阵时 嘅 好。 即系嗰句波系圆噶嘛。 系啊，即系嗱，好老实，你话主帅安达臣上唔上赢，佢梗系上赢啊！即系咁耐咁多万几名嘅观众入场去支持，咁冇理由失威噶嘛。咁当然最后都唔使落败，唔使输，但系个重点系。啊！我真系以为会赢硬添噶，仲会大炒对手啦。点不知冇发生到呢一件事？因为过往咧，其实安达臣领队咧去带领翻香港队，因为下年我哋踢亚洲杯啦，我哋晋身到嘛。咁啊去踢嘅时候咧，佢就同过往嗰啲教法，即系过往香港队，你记唔记啊？永远都系打，你都踢波稳手突击，永远啊踢咗十几廿年都稳手突击嘅。咁最后发现唔 work 啊嘛，咁你。就要喺前場嗰度逼搶啦，即係或者 train 啲球員啲體能好啲，你咪可以喺前場嗰度逼搶咯，係咪先？咁就覺得有咁嘅轉變嘅，咁不過唔緊要，即係每件事都真係需要俾多少少時間啦。即係特別係我哋做香港人啦，唔止香港嘅球迷，即係香港人本身係好心急嘅一種物種嚟嘅，我真心覺得，即係你每樣嘢都要快，申請嘢要快。去旅行要飞要快咁样先算，要开翻关，即刻订机票要快。睇波要睇到香港队迅速咁样成长，场场都要赢嘅。咁但唔系咁噶嘛，世事。即系我觉得俾啲时间啦，系啊， 都真系有好多体能上啊，或者技术上嘅训练嘅。 又或者调翻转头睇套戏，你都冇理由急就章啦，系咪先？即系对上一次，我譬如上个礼拜睇翻《阿凡达》第一集，睇咗两个几钟，我都自己都觉得啊。你自己嘅耐性冇以前咁好啊！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要 train 咯，要练习咯。我估社会回复翻正常之后，大家又会适应得好啲噶啦。 系 咁呢样系重点嘅，希望即系系咯，依家都慢慢见好多嘢都放宽啦，系咪先？咁放宽得嚟，咁饮食业有冇机会放宽咧？几时可以十几个人一齐打边炉咧？咁呢啲都系我哋渴望嘅事，同埋即系通关啦，系咪先？ 我好期待去旅行， 系嘛？ 系啊，呢个系我暂时最期待嘅一件事。 好啊，咁啊嗱，听只歌翻嚟，转个头咧，再同 PC 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深度应用一放松，追剧途中一抹尽笑容，孤闷哀愁一解封，偶尔追求一黑色幽默，幸福也有他的脾气，因为失去却又换个造型，藏身活力，我把过去铸成硬币，投向命运，侵略的未知惊喜。 我的心，告别犹豫的阶梯。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有冇上网揿机票？ 哇，太贵啦， 系咪啊？ 系啊，唔系，同埋我谂住等啲人飞下先啊嘛。 点解啊？ 因为可能太耐冇飞啊，我哋等啲飞机师充满翻信心先。 哦，即系你都同我一个星座就 safe 啲啊，系咪？ 系啦，冇错。同埋我见到啲 launch 都未开翻晒。 哦，即系你要过贵宾式嘅享受咁 啊？系啊，咁又唔系咁讲嘅。其实我觉得去机场系另一种体验嚟。 喂，有两年咧，白宫会喎，咁你。即系唔系白宫啊，唔系白金汉宫个白金啊， 咁又 系即系白宫啊，白宫嗰个会籍喎、啊， 咁又唔系咁讲嘅，我觉得因为嗰度都抵噶嘛，出去食嘢用嗰张、 哦，即系食嘢都抵，即系唔系净系用啲 lunch 嗰啲嘢， 系啦系啦，咁都 OK 啊，我觉得。 你话 OK 啊 OK 啊，我又冇嗰啲会籍嘅，系啊，你自己噶咋，你自己同自己诚实面对自己一次噶咋，不过今个礼拜就收到个消息啦，就系话珠海。澳门嗰度就有机会放宽啲啦，咁所以你睇股票市场都系啊，啲赌业股哇砰一声上晒，宇宙上晒太空啦，因为你都知豪赌股啊，或者即系澳门博彩收益都真系积雪连连啦，即系夏天流流都落起雪，雪上又加霜咁样啦。咁你恨唔恨过澳门呢？老老实实， 我觉得我好恨去玩啊。 佢系啊， 系啊，因为讲紧我真系未试 呢几年， 我谂 辛苦啦，系咪？ 我真系未试过喺即系可能大个咗之后咧，基本上你每一年都一定会去旅行，即系尝试系俾自己喺个身体啊，或者喺个心理上咧去做一啲调节。 系 啊，但系我真系未试过三年都冇出过去。 系。 系啊， 做咩？你好似好黯然咁。好，等我引下你啦。其实咧，澳门咧有一间食府啦，即系其中一间啊。其实我好多澳门 source 嘅，因为嗰阵时做文字媒体嘅年代咧，有段时间都要出差。咁出差咧，去到当地咧，有啲当地人咧就会带我食啲好嘢。咁嗰啲好嘢咧就唔系普通香港人去食嗰啲好嘢，系澳门人先会去食嗰啲好嘢。 喂，呢啲我都特别好食 嘅。系啦，咁咧就嗱，成日去澳门你会食咩煲啊？猪骨煲啦，你有冇听过乳猪蟹煲啊？乳猪加蟹落去打边炉嘅蟹煲好好食。嗱，我讲下点样好食法啦。嗱，首先佢一镬系咧一兜咁样啦，或者一镬咁样上啦。咁咧入边咧有好多乳猪，系真系乳猪，半只乳猪，跟住加蟹，仲有咧有好多卜卜鉗嗰啲鉗肉落去， 咁好鲜喎， 好鲜好鲜好鲜，同埋咧佢系抵食，点解咧？因为佢一煲咁样啦，我记得嗱三四年前我去啦，因为有两三年都冇得过澳门啦，咁样大概咧就$200到一兜，即系好大兜，够你四人份量食嘅。其实咧食完嗰煲咧，求其加少少嘢咧，你或者即系如果你即系两杯到肚，两三支啤酒咧，人均咧$60-$70嘅啫。吓，系啊，蒲币啦，或者以港币啦，大概系啊。超抵玩噶，咁但 系同港币应该接近系一噶嘛？ 系啦，但系呢样嘢咧，咁我梗系唔会开咪讲话俾你睇下边度。但咪以后咧就会同啲师哥。 Okay. 其实咧你自己上网打嗰啲乳猪蟹煲咧，都只此一家噶啦， 咁样。不得了， 咁嗱，呢啲就系我笼底入边咧，即系见你头先咁悲哀、咁 sad 啦、咁恨去啦。引下你先揾啲嘢出嚟。 呢段时间咧，讲开煲咧，其实我经常性咧都去食一啲类似咁嘅煲啦，即系我而家食嗰个系。火焰鸡 哦，火焰鸡，哇， 不得了， 系喺边度食？元朗， 元朗啦， 系啊，元朗啦， 系啊，冇错。同埋咧，我觉得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我哋系食完成个煲啦，里面有蟹啦，有虾有蚬啦，所以都系好鲜。 系系， 最劲系咧，食完之后佢攞翻个汁咧， 系 嚟炒翻个饭，啲意大利饭。系咁啊，你谂下， 你 食完个鸡煲啦，然之后打埋边炉， 系系系， 跟住然之后再将个汁调翻佢，攞嚟炒埋个饭，变咗risotto咁嘅嘢。 不得了啊！ 哇，正喎、啊！喂，咁你仲过唔过澳门噶？你喺香港都揾到啲咁正嘅嘢食。 好，呢个我带你去食啊嘛。 系啦，你带我去食，咁我带你去过澳门食我头先个乳猪蟹铺啦。 好啊。 我澳门仲有个美食 checklist 嘅，咁、那个 checklist 就唔系香港人去开。 仲喺度噶嘛？仲喺度噶嘛？ 唉，究竟还健在吗咧？真系要上网睇一睇先，真系唔知道。不过希望咁。 不过咁，你嗰间唔系货游客噶嘛？你话本地人都去， 系 咁，所以应该都冇问题。 同埋嗰个地方咧冇商店嘅，得嗰度有一间铺头系做食嘅啫，旁边咧全部都系啲。即系我逐啲讲啊，好噏得嘅嘢嚟噶，即系唔系卖紧金色啊，唔系卖紧，即系总之嗰个位系你唔讲你就唔会知道嗰度有间嘢， 应该保得住嘅。 你知道嗰间嘢咧都未好少喺度食，嗱嗰度咧都好多明星贴啲相出嚟。 系 我最熟嗰个咧就 系 淑梅姐啦。咁所以咧有机会啊，大家都去下唔同嘅地方食嘢啦。 咁应该问阿淑梅姐可唔可以带我哋再去一去？ 哦，得啊，淑梅姐冇所谓啊，好慷慨噶，系啊。 躺在梳化太难熬，用手机去无聊的追捕。冰水接埋电脑，想我解渴，然而很虚空，有用太空洞，太平凡和太寡，我能随时打入气泡中。 今日国庆日咧，其实啊，港台电视31咧，仲有一个好嘅节目咧，同大家推介嘅。咁啊，过往咧，我都常常喺节目入边咧，会讲电影啦。今日咧要讲呢一部电影啊，就系《长津湖》啦。咁啊，11号晚上9:30有咩睇啊？就系《长津湖》啦。咁有一位小弟都好熟嘅啊，导演啦，就系林超贤啊 ，Lam 啦。咁啊，亦都配合埋话其他两位啊名导啊吓，就有咧老爷啦，徐克咯导演啦，仲有陈凯歌导演啦。咁你话喂演员方面咧，我熟唔熟架《长津湖》？咁个个都系士兵嚟嘅，咁有一位你一定会知道啦，吴京啦，咁啊唔止香港知啊，全国都知啊。另一位咧就系咧呢个电影界嘅新秀啦，咁啊亦都系影帝级噶啦，即系佢虽然系少年，但系少年咧就不。 不差的演技，就是叫做《逆陽遷徙》，好值得大家關注一部電影。就港台電視31今天晚上就會在國慶的晚上就可以看到了，希望大家欣賞一下些好的電影作品。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多謝了這麼多位收聽，下集再見。 的定理有种难遇的千疮。